时候泪水能补救，可惜的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。好在有天长晚坐也没人可说内疚，因为到最后我们才能拥有爱了很久。 010-5720-3700， 我是家园，我是你温暖舒适的源泉，我为你和家人遮挡风雨，请看清我是谁。家园，温馨的家园，我是你的避难所，

在身边的微风轻轻吹起，有个声音